是来自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五位的 Mommy。 SNH48 今年迎来了他们第五年，五位成员李雨琦、莫涵、万丽娜、吕一、孙瑞组成的小组合就是 SNH48 Blue V， 每个成员也对应一个 V 字打头的属性，那就是音乐、冒险、青春、活泼和勇敢。好，我们榜单继续向上，张杰这首 OST 之前在中歌榜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不过在全球榜上进榜第三周成绩小降一个位次，排在第十四位。我们就来听这首张杰的《星光》。 This time, loveless is hello.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y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乌有 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骄傲却逗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我？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With you 最爱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正道似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游历过喜与爱，学会放胆宣扬我的爱，这么爱交给我来公开，留一只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重塑着最初的一切。攀上山，有些热，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你耳边抒怀惯不惯，笑一笑，于苦与甜之间，留一杯。只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熟相栖，如大地静了，总有依归。留一杯只给你承诺，认真与你学一世，从争闹到拥抱，人自若学不懂我便失礼，这种爱择地有声，我但愿无愧。想到最初动情之债，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初见到终老，原来是一个美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熟相栖，如步伐断了，心中有依归。留一杯只给你，为求认真到老为安慰，从很远到很近，缘分令身边的你美丽而矜贵。分若擲地有声，我但愿无愧，不会放低，不将你放低，跟我一起。 榜单来到第十三名，看到了第945期全球榜的最大降幅，上周是以第四名的成绩进榜，本周连降了九个榜位，这是来自于陈柏宇的认真如初。本周第十二位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下滑的幅度了， TFBOYS 喜欢你。全球榜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首歌之前是以空降冠军的身份进榜，不过一周之后便退榜，上周以第六名的成绩回榜，本周下滑了六个榜位，积累三周榜零，成绩高山低谷。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喜欢你》。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

心，医生怎样治愈旧病菌，从前埋怨说话特别狠，离别似坦白慰问，真可惜这份诚意略带无力感，最后最后今生不想只带后悔走，最后我们堆积一堆秘密而腐臭，今日到达人生关系尽头，自喋喋不休，最后最后不哼一声给你让我走，最后我们几多说话滞留眼眸，活着只得一秒，难再有藉口，要说的对不起再没避忌，要说感激也没避忌，道别一开声讲方会发现痛悲，怎么要接近限期才自觉已失了转机，最后最后今生不想只带后悔走，最后我们可否摊开秘密来自救，生命计划长短每天等候，遗憾在背后，最后最后真的开口丑也未算丑，最后我们今天以后并无以后，到这不可摆进灵柩里内疚， 本周第二首上榜新歌，首周成绩第十一名，这是孙耀威在七月份发表的一首全新单曲，由他自己来作曲，并由林若宁填词，探讨了一个很戳心的假设，就是如果时间只剩下最后六十秒，你会做什么呢？刚才这首歌就叫做《最后最后》。在本周第十名的位置，我们看到了第945期全球榜第一首呈上升态势的作品，这就是上周第十四位，本周前进了四个位次，这是来自张敬轩的《潜水》。 就如窗边雨水，背弃默默跟风向找一个暂居，过客亦强安睡，最怕突然打雷惊吓苦喊，梦见的仙境粉碎，你我又如敢死战队，对抗坏人激不退，笑不面得罪，如残肉被一击致命，如强硬没一点畏惧，在炮火里豁出去，成就计是逐个最难道我们难活得潇洒干脆，踏上不归之旅，停滞眼前闹市区，作的身身难要，拨大志将蚁族群领到曾堆雕，遗留下摘星的少年，成为奴隶双手废掉，尚有心跳救不了，成就计是逐个最难道。

再来关注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昨天在福建福州开幕，故宫博物院受邀参展，集中展现近年来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陈、文创开发等多方面的最新成果。故宫的数字多宝阁、虚拟现实剧场等数字技术产品在现场有专门的展厅，故宫的工匠团队在展示书画装裱技艺的同时，还与展会观众进行教学互动。故宫博物院的点翠系列、福字碑系列、千里江山系列等文创产品在现场得以集中展现，共计1300多件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跨，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45期榜单的榜上歌。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周 Top 3阵营第一首提前出现的歌曲，上周第三位，本周第九位，这是来自于郑秀文和王嘉尔合唱的 Clown on Me。 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当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my shirt hurt,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谁能伴我星光之后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Blame it on the rain i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others judging me, but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冷若冷漠，冷漠固执捧去，叫我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Get my own way, push them obstacles away. Destination is the final 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Bye. 本周下滑六个榜位，排在第九名，这是郑秀文和王嘉尔合唱的《Clown Me》，这也是 Sammy 在八月份发表精选集《Believe in Me》的新歌之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来到第八名，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周之后继续引领进榜，最长时间继续成为恒星歌，榜龄积累到双位数十个星期，本周成绩不变。这是来自莫文蔚和方大同的合作《绝》。 脱掉皮靴，跳下巴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诀，转过你也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根落感觉攀根落了深夜，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红，一切都要感觉搜绝， 过去过去，未来未来，大不了转身而起要结成，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光觉出 人生乍现眼前，用面膜敷好的脸学点尖，和韩剧再摸点薰衣草紫色香氛点了半天，不必管他不喜欢佛罗伦斯气味拍甜，我下次年幼中可轻盈地到访那边。 就是生活杂务再不一起，无人让我住半件苹果批，像二人还有一世离任发妻，再不因体谅互人终日受尽管制，世界多不细，靠着钻戒让我赎回我的一世，由我一个去伴着一百次遇上，由我一个发梦或淋浴，没人再同行，连逢再给我滋养，旧日我那样期待没伴侣破坏宁静的晚上，身处空间太空阔，爱的矛盾又回响，从离开他得到解决，落了灯为何自伤，一个跟一起亦觉悲伤，渴望孤独为何我这刻会想 周第三首上榜新歌，排在第七位，来自谢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上周的亚军曲目，本周第六名，同时榜龄也积累到了六个星期，这是来自华晨宇《寒鸦少年》。 像一出默剧，视线有几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不要张开嘴巴，嘴巴，嘴巴。